好啦，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有少少即系真系好贴身啊！咁、那个问题就系大家而家都会觉得咧，就系我哋处于一个咩啊？全球暖化嘛，咁但有啲人咧觉得成日都话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咁呢个唔系喺即系地球本身，地球本身我哋绝对肯定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哋自己做咗呢、這个，因为人类嘅行为 系可以真系度整，即系揾到一个可以度得到嘅整体气温上升啊。 系啊，咁但系咧有一个科学家咧亦都好著名咧，就 Freeman Dyson 佢就话咧。對於呢啲氣候嘅問題咧，就其實係好難用我哋而家嘅知識咧去好準確預測嘅。佢個潛台詞就係話，即係所謂全球暖化一樣嘢，就大家唔好咁肯定嚇。我諗佢嘅意思唔係講緊話我哋唔肯定我哋即係自己本身人類嘅行為導致個地球暖化，而係話因為我哋嘅暖唔暖化唔係淨係取決於我哋自己嗰個行為。 嗱，即係而家我可以話啦，真係即係比較實證驗證到就係人類行為工業革命以嚟嗰啲人類行為係真係可以令到地球暖化嘅、 嗯。 但係最後個地球係暖咗定凍咗咧，都仲要取決於其他嘅幾個因素。 嗯、 假設其他幾個因素不變咧，冇錯，咁我哋個全球繼續暖落去嘅。但係其他因素係乜咧？咁呢，我哋今次其實就要特登講呢樣。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呢個好 fringe 啊，呢個 theory 啊，只不過即係我就強烈要求陳志華博士去講嘅。那個所謂 fringe 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唔想俾一個錯覺、就是，就係我哋個霎時間變得好凍啊！呢個星期一啦， 第二樣嘢就係都唔好諗住就係話，佢咪可以同我哋而家現存嘅全球暖化抵消咗，咁著數啦，係啊！ 因為你會出咗好多即係我哋未經歷過嘅一啲氣候嘅變化情況啊！舉個例，如果譬如話我諗你之前都提過，唔知道你喺節目入邊有冇提過，所以你即刻講講，就係點解而家得咁多風吹日本嘅？ 嗱咁。是點解吹去日本呢？我避咗，我唔答呢個問題先。但係即係你即係嗰個係嗰個氣候上嘅問題。但係我覺得更加需要講係點解多會係多咗咁多風，有時就會係咁有時你知啦，天文台話今年大約六七個風打嚟香港啦。咁但係有時你會見到哇，啲風係咁生得好急啊咁樣嚇。雖然有啲可能未必個吹曬嚟香港，但係總之就好似產生多咗好多風啦。咁呢個直接就係話。地球呢一個嘅海洋系統，佢儲咗嘅能量多唔多？ 嗯， 佢儲咗嘅能量越多咧，佢個能量嘅起容許嘅起伏咧，亦都越多。咁呢一啲咁嘅風，咪就係一啲能量起伏嘅表現咯。突然之間有一笪嘅海水特別熱，咁咪而且個程度特別強嘅，咁佢產生出嚟個風咪越強咯。 嗯，嚇 嗰啲起伏數目越多，咁大規模起伏數目越多，最後成功產生變成為低氣壓。甚至乎颱風的機率咪越高咯。 咁換言之，呢個第一樣嘢就係一個物理嘅現象嚟喎。 係啦， 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嗰個地球嘅嘅氣候呢啲因素咧，係越嚟越 volatile。 係啦。咁的而且確就係我哋擺咗更加多嘅熱喺呢一個咁嘅系統嗰度啦。咁、 嗯、 最後係咪都可以成功地解釋到點解佢吹咗去日本特別多咧？我諗都有多少可以考究到。即係你問我就係話咧。我以我自己識最即係以我自己知道最多就係啲風多唔多吹去邊唔邊咧，就係好睇嗰個嘅副高啦，佢嗰個強度多少啦。咁、 嗯、 亦都取決於嗰個係拉尼娜定係埃爾尼諾嘅年份啦。嚇、 嗯、 咁、啊、譬如嗰啲埃爾尼諾年份咁，咪香港風打少啲咯，其實就啲風就吹咗第二度啦。咁啊，然後就係個雨水又多啲咯。嚇、嗯、咁、啊、即係。呢、這個就要再用一個仔細啲嘅氣候嚟去講啦，但係就翻去頭先所講啦，即係當我哋灌注更加多嘅熱去呢個大氣系統嘅時候咧，最後即係亦覺得甚至乎全球暖化嘅時候咧，係令到我哋打風係多咗啲，又多風咗，又啲風勁咗嘅。 嗯。OK， 好啦，咁我哋跟住講講就係咩叫做冰河期啦。冰河期好簡單咧，就是、我哋嗰個地球咧就急降嘅氣温。 嗯 咁最近嗰次咧就問，即係大型噶。如果小冰河期就出現過好幾次添嘅喺人類歷史上面啦。即係最大，即係比較大嗰次咧，就係對上萬幾年之前嗰個嘅。咁咧，即係完咗冰河期咧，咁就好大鑊啦。點解啲融冰啊？咁就個水位就上升嘅。 而且係即係講咧，我哋原始人嗰個代嗰啲咧，就真係可以睇到就係佢受冰河期影響。 嗯。 甚至乎咧，如果你睇翻唔好睇到冰河期咁遠啦，嗰、那個氣候變化喺我哋嗰個歷史上面都睇得到嘅。點解係個黃河流域文明係好似以前係咁鼎盛嘅咧？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氣候又適宜一些，適宜耕作，那個地方又適宜耕作多一些，所以個農業社會容易一些在那裡出現。所以相對於那個時代，我們今時今日的氣候呢，我們又會看到呢，其實那個黃河流域是相對比較乾和凍，這個就是整個地球氣候的變化，因為那個的天文上的因素啊，或者是純粹一個即地球大尺度的因素而影響出來的結果。 是啊，那一到冰河期呢，就很多東西即係人類社會又受影響啦。舉個例，譬如話誒啲人唔夠嘢食啦， 糧食生產， 糧食生產即係急 嗰個糧食生產有效嘅生產糧食嘅地帶遷移啦。咁喺古時嘅人就唯有適應嘅就係唯有遷徙咯。 咁但係而家你話遷徙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噶，即係 唔係咁容易話你移民就移民啦，係咪？你搬去由九龍搬去新界你都煩啦。 係啊，而家係啊，但係咧就我唔知道有冇人用呢個角度去研究就係、是。人類的歷史和氣候的變化之間的關係，這個就是相當之大的題目的。 OK， 好了，我們現在那個正題就是什麼呢？就有位科學家都不是來自一間著名大學的，但是因為即比較 sensational 一點，他就說呢，由於那個太陽的黑子的活動減少，所以呢他會預計呢，就在2030年度呢，我們會出現一個冰河期的小冰河期，就會過，即係會大概係我要 check 嗰個温度嘅下降先咩啦。咁但係由呢、這個太陽嘅粒子去睇嗰、那個地球嘅温度，呢、這個你覺得即係科學上成唔成立？ 我諗更加多係一種 correlation 嘅關係，即係好，即係嗰個 唔係因果關係，係相關。 又唔可以話完全唔係，但係嗰個因果關係唔係太清晰充分嘅。喺呢度睇到就係、是、咧。佢話見到個太陽好靚仔，好平滑，冇乜墨屎，即係冇乜太陽黑子，咁啊意味住咧太陽進入住一個比較相對運動比較寂靜嘅時期咁樣。咁呢度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太陽黑子個活動咧就每11年有一個 cycle 嘅。咁啊嗰個特別多黑子嘅時候咧，嗰啲太陽風暴特別勁嘅，會影響通訊啊，整爛衛星嗰啲咁樣嘅嘢。 佢而家咪做咗個對，即係一個圖表出嚟咯。 係啦，咁呢一個係講緊嗰個11周年嘅趨勢嚟嘅，但係喺呢個11周年嘅趨勢嘅以上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其他趨勢喺度嘅。咁即係有時佢可能都係每你都睇到11年多咗少咗 pattern， 但係有時喺下邊仲有一個趨勢，可能係一個更加長嘅周期而我哋唔知道。但係起碼知道就係話咧，那個比較平滑太陽黑子少嘅時候，就代表住嗰、那個運動冇咁混亂。咁另外亦都有個 implication 就係話，可能個太陽咧亦都係燒得冇咁行啊。咁其實咧個太陽個活動咧就亦都唔係話非常，即係如果你睇嗰個上億年啊、上10億年呢啲咁嘅時間咧，就你唔可以話係太穩定嘅。其實其中有啲學書都講過，就係話可能咧喺地球啱啱形成嘅時候，個太陽都冇咁熱嘅。太陽可能嗰陣時係凍啲。於是乎咧，佢凍啲嘅話咧，你嗰個地球上邊咧，如果個二氧化碳又多啲嘅話咧，其實就出嚟即係冚樣被厚啲咧。反而令到咧個地球更加温暖，去保持上邊，令到個物種可以更加容易繁衍，因為嗰個液態水可以更加容易去保持。但係如果今時今日你仲要個地球冚住張咁厚嘅被咧，就熱親啦咁樣。咁嚇，好似如果好似極端金星嗰個環境咧，就熱到個地步，連入邊液態水都存在唔到咧，基本上生命都冇可能繁衍咁。咁即係呢度睇，即係我純粹由呢度嚟去帶起就係話咧，太陽嗰個活動燒得行唔行咧？其實都係如果你睇一個上億年嘅時間咧，都唔係一個常數嚟嘅。咁所以你話， 但係上億年呢個同人類嗰個歷史係即係 差好遠啊！ 差好遠啊嘛！你唔係睇啊？ 生命喺地球上邊嗰個歷史就可以講到追到去上10億年咧嘅呢個尺度啦，會唔會有啲更加大嘅數咧？咁一定唔會超過50億嘅，因為地球壽命，地球個年齡係50億到，太陽系個年齡都係50億到。咁啊，但係你話起碼有生命到咧，就起碼如果好保守講10億年前都有㗎啦。咁但係爭在一種乜嘢形式嘅生命啫。到你話出到哺乳類動物甚至直立人呢啲咧，係講緊係以十 譬如話係 八萬年嚟計， 現代智人咧就甚至乎係講緊以十萬， 即係喺個成個太陽嚟講，可能呢個只不過一秒嘅時間。咁你喺一秒嘅時間，你話佢嗰個唔穩定，咁呢個就真係幾難有 數。但起碼睇到有一種周期咧，就係一個四萬年嘅周期咯。 嗯， 嚇，即係一個就係因為來自地球軌道嘅震動。地球環繞住太陽轉的嗰個軌道的震動，它可能有時連續好幾年咧，或者好幾百年咧，都是用一個比較圓形的軌道嚟行嘅。但係有時就好唔生性嘅，佢會用一個比較偏向橢圓嘅軌道嚟行嘅時候咧，於是乎佢距離太陽嘅嗰個平均距離就會輕微地遠咗。於是乎，就算太陽自己本身唔變咧，嗰個地球自己都會進入一個冰河時期。 呢個就係驗證咗頭先我哋講嘅，就係我哋個氣候嘅變化就好多因素影響。 係啦，呢個就好明顯咧，就係度到嘅呢種咁樣，因為地球軌道嗰個震動出嚟嗰個冰河時期咧，今日已經係有嗰個嘅觀測實證係證到噶啦，甚至乎就可以連結到會唔會同我哋一啲物種滅絕有關咧？咁都可能有關係嘅，又或者甚至乎就係話去有人去嘗試利用呢啲嘅解釋，就係呢啲咁嘅大小冰河期會唔會其中嚇解釋到點解尼安德塔人係被淘汰咧？咁呢個有人都係咁講嘅。 係嚇，咁嗱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咩係太陽黑子咧？ 即係太陽上面嗰粒墨屎啊，嗰粒太陽黑子，咁其實上面上係發生緊乜嘢事呢？其實就係佢上面有條磁力線穿咗出嚟，佢穿咗出嚟咧就唔會話亂咁揈嘅，係會兜咗出嚟一個離開太陽表面嘅地方，再插翻落去太陽另一個位 嘅。係磁力嚟嘅， 嚇係磁力線嘅表現嚟嘅。咁所以啲黑子係一對對咁出現嘅。咁你如果 即係政府咯。 是啦，有入有出的，不是政府是南北。 南北。 用我的磁極来讲是南北，有入有出。所以一定是一撇一撇出现的。而且主要是在北半球出现一撇，南半球又会大约出现另外一撇的。都几 即是讲的好像个圆球这里有一粒对称。 所以又是啦，所以不会说是一粒一粒出现，通常可能是四粒四粒出现的。可能这里有粒有两粒咁，下面有两粒又好像照块镜咁样的。呢度係代表住佢哋嗰個磁場嗰個嘅進入一個比較混亂打結嘅一個時代。你可以咁想像嘅，如果大家如果有試過用手扭地拖，OK， 即係以前你知㗎啦，以前拖地冇咁多咁 fancy 嘅，你個地拖可能都要帶住個手扭。 我哋呢啲人嚟講有冇咁奇怪啊？即係 咁你見咧，咁嗰堆咁嘅地拖執毛就越 twist 就越勁啦。而且越嚟越難扭，越多水渣出嚟啦。咁磁力線咧，如果嗱太陽上邊咧都有佢啲咁嘅嗰啲咁嘅plasma 喺度自轉嘅。而且即係其中一個理論係咁講嘅，就係話咧個太陽咧，佢喺赤道上面個自轉咧就快啲嘅，就快過喺上邊兩極嗰啲自轉嘅。咁於是乎又出現咗一個情況，就好似將啲磁力線扭地拖咁樣。咁然之後你扭得太勁，最後咧。即係當然啦，我哋嘅人嘅手又冇咁勁，可以將地拖毛扭斷啦。我唔知道台長你得唔得啦？但我試過扭斷毛巾嘅，但係因為佢條毛巾已經用咗好耐啦，真係扭斷咗。但係太陽嗰磁力線咧，都真係有一刻咧係可以強到扭斷咗。扭斷咗嗰一刻咧，即係然後佢會點咧？啲磁力線斷曬，但係佢唔會由得你斷噶嘛。磁力線佢只能夠好唔穩定，佢就要即刻嗱一聲重新揾翻個 partner 嚟去form翻啲磁力線啦。咁佢咪？不會找回先前打裂斷了那條，它會重新就近找那條重新駁過就算數了。有人就說這些太陽黑子就對應就是那些磁力線重駁的結果於是就是那個太陽黑子活動周期頻繁，就代表著磁力線打結得很厲害的時候，然後磁力線呢重新去駁的時候，同時間你都看到呢太陽的那個表面大氣呢就出現一些很瘋狂的 solar flare 那些日耳那些的活動，就要突然之間有一些在太陽表面那些等離子體那個非常熱辣辣的海洋呢就被捲了一塊上半空再落回來有人就將它連結到這些東西。咁亦都係啦，因為呢啲磁力線斷嚟斷去，要揾 partner 搏嘅時候，一個好混亂嘅狀態咧，就非常之容易激發咧，就將太陽表面上嘅物質咧，就扯咗出嚟，就將佢加速到去無限遠。咁呢一個就講緊咧，就係嗰個 太陽風暴啦， 嗯， 嗰啲咁嘅離子， 即係有太陽風暴，有太陽黑子， 嚇嚇，其實最後意味住就係太陽表面嗰啲磁力運動非常混亂， 嗯， 非常之多呢啲磁力線斷咗再重駁嘅過程。 咁簡單嚟講，呢個係一個磁力嘅現象嚟嘅， 嚇，係啦。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本身個太陽又唔係燒得好行嘅時候咧，佢嗰個嘅磁暴嘅現象同埋個磁暴嘅起伏亦都冇咁強。咁亦都意味住呢啲扭地拖斷咗再打裂嘅現象，亦都唔會出現，有都唔會出現得咁強。咁亦都意味住就個太陽本身嘅運動可能進入一個比較平凡、冇咁激烈嘅一個周期，個太陽燒得冇咁行。咁， 嗯， 所以呢度多多少少係，即係你可以將個因果翻關係調翻轉嚟解咧，你亦都可以解到就係話，如果個太陽黑子少嘅時候咧，可以有部分嘅原因咧係來自咧，就係個太陽嗰個活動周期係相對比較沉寂一啲。 咁呢個即係太陽黑子咧，佢係咪代表個温度係低咗啲嘅？ 其實係嘅，佢因為暗咗，所以光度低咗，暗咗，嗰度嘅活動係少咗，嗰個温度係低咗，4000度啊嘛，有人話3000-4000度啊嘛，咁， 嗯， 正常太陽表面係6000度啊嘛，嚇，咁就係凍咗嘅，嚇，睇落去一 凍咗嘅意思就係我哋地球感受到個熱力就會低咗啦。 有嗱咁講啦，我哋就唔會真係直接感受到熱力低咗嘅，我哋就好難得喺上面先揾到幾粒麥屎，係咪？我哋用嘅眼睇都咁難啦。啲光曬落嚟個即係平均咗嘅，你就唔會好覺佢特別係真，唔會由個人感受到係凍咗嘅嚇。但係喺嗰個磁暴嗰度，你會睇到有強咗啦，北極光多咗啦，容易睇到北極光啦，啲以前睇唔到嘅位置都會睇到多咗啦。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咧，係咪即係如果就算你話嗰，那個11年嗰個周期啊，有時撞啱嗰年就特別多黑子嗰年，你都唔會話顯著地感受。 係咯，我就覺得好似即係11年好短啫嘛，我哋有記憶噶啦， 係啦， 就未去到咁嚴重。 而真係去到啲感受到真係凍咗嗰啲咧，你就要講另外一種更加長時間嘅周期啦，就可能頭先講嗰種40000年嘅同呢一個地球太陽距離有關嘅嗰種周期，或者去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就係咧，真係成個太陽燒得冇咁行，嗰種咁樣嘅 pattern。 咁換言之，成個即係喺牽涉到太陽嗰，那個即係同地球嘅關係咧，那個我哋唔能夠講緊幾十年啊，或十幾年去睇噶 啦。係啦，以萬年又有，以億年又有。咁， 啊， 所以亦都呼應翻我哋頭先所講啦，講得全球暖化咧，短極短周期嘅人類活動可以貢獻一部分。長啲周期嘅，你要講緊呢一個嘅地球同太陽嘅軌道嗰，那個形狀，地球環繞住太陽軌道形狀。以萬年的周期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就係可能係太陽自己本身嗰個內部嘅核反應嘅強弱，可能又有另外一種周期嘅。咁呢個就要睇翻我哋對於太陽內部嘅認識有多寡喺幾多。 咁我哋記得前兩次我哋都講過，就係而家有個 Parker 嗰個就一路即係射緊去嗰度去睇佢 嘛。 咁呢個我相信對即係太陽嗰個活動會有更加深嘅認識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亦都咁講啦，而家我哋都有一啲天文觀察睇到，就係太陽嗰個活動對於其他行星嘅嗰種周期性影響啦。咁呢一個又， 但我如果我直覺去睇，就係佢係咪應該對譬如話係水星嗰啲個影響最大啊？ 應該係，應該都要係嘅。即係應該咁講咧，應該係對個個星都有影響啦。如果你係高咗低咗咧，都好公平嘅，個個都會高咗低咗嘅。但係嗰種高咗低咗會唔會確確切切反映到有一啲證據令我今日都度到咧，另外一回事咯。 係啊，嗱，咁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個氣候之外咧，咁佢仲有一個即係相關性研究嘅，就係火山爆發啦。 嚇！ 咁但係講真，今年真係地震同埋火山真係好 Q 多。 嗱係啦，咁但係呢一個係點解咧？有人又會吹到咧，又會同其他星體嘅引力嗰度有關，又唔可以話唔係嘅。咁講緊嗰啲咩星體咧，係嗰啲咩土星、木星嗰啲咁嘅嘢。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光係月亮咧，佢嘅萬有引力已經足以令到我哋地球上邊啲水咧有起伏噶啦，潮汐啊嘛。咁亦會唔會意味住佢有能力可以將啲水搬嚟搬去？咁可唔可以令到呢一個脆弱的地殼都有一啲感受到一啲局部嘅壓力喺度攣嚟攣去咧？咁都可以係有 的。咁，嗱，如果咁講嘅時候咧，譬如我哋個地殼咧，嗰個即係影響嘅變數咧，有嚟自地心嘅，地球 係 有嚟自外部嘅， 有嘅。咁亦都有人會問到啦，會唔會咁啱得咁巧？有時嗰啲 金星啊、木星啊、土星啊，當佢哋個引力咁啱又嚟運行到一個位，令到係喺某一個方向俾到地球更加大影響嘅時候，會唔會又會可以間接到影響到呢一個嘅地殼咧？咁呢啲都有得計嘅，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咁樣嘅強度足唔足，即係同呢一個月亮去比較啦，同埋足唔足以去引發一啲火山爆發同地震，呢個另外一回事嚟㗎。因為畢竟咧，我哋對於嗰個地殼運動同埋嗰個嘅火山去 trigger 嘅機制咧，你冇一個好深厚嘅認識，你好難係咪歸咎於係受月亮影響，亦係受呢一個水星影響嗰啲咁嘅樣。因為我哋都知道啦，你堆沙堆一揾啲沙堆座山，或者揾啲雪堆座山，你係咪因為你個人喺上面嗌一聲震到去喺度山崩咧？可以是的，但是不是一定是怎样验证是另外一回事。 是啊，孟姜女都哭崩了长城。 是不是、你可能原来她真的是因为她哭崩的、但原来她先前有其他机制令她知道她 在芦苇、 最后一根稻草的解 释。这个就是所谓的传统，就是对所谓的因果 cause and effect 那个分析，是不是好像我想象那么简单的。 是的，因为入面是一个 complex 的 system， 入面是有很多因素中环交错，然后我们很容易就是归咎于最后 trigger那個就為之一個最大因素，即係呢個係有時係錯覺嚟嘅。我 reasoning 嘅方法，我哋係需要去反應下、反省下。 尤其是對於呢啲混沌嘅系統咧，我哋就好難用一個單一嘅理，即係 嘅因素 嚟。但不過呢個全球暖化係人有導致，呢個就即係大家又唔需要即係用。 好明顯啊啦， 唔需要 spin 嘅就。 所以大家唔好天真地覺得，哇！咁我哋嚟緊又有啲冰河時期同我去 抵消翻， 抵消翻咁樣。咁你發夢即係發夢冇咁早啦。喺你捱到有咁嘅一日之前咧，你要首先捱好耐嘅人為嘅全球暖化，熱到死啦。然之後好幸運有一代人終於等到啱啱 offset 咗個效應嘅時候，之後又要面對一個咧非常之嚴重嘅冷卻問題啦。咁所以咧。你唔好諗住一正一負加埋變天堂，係冰火兩重天嘅地獄嚟嘅。 因為嗰個變化咧，其實佢導致好多即係具體嘅轉變咧，唔係多通常都唔係我哋最理想嘅 scenario 嚟嘅。 係。 好啦，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咧，就講另外一個即係好物理嘅問題啊。